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这一天您过得怎么样呢？ 挺开心的吧？ 是吧？有人开心，当然了，也有一些人觉得特别的与众不同 啊！ 今天下了一天的雪，北京也是难得这样的雪天哈。 这不都盼了好几天吗？ 是是是，当然了，如果此时此刻您在路上觉得有些湿滑和拥堵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 不过那也是简直了，我今天站在那窗户往阳台下面看啊，那路上的车呀都跟小玩具一样。一呢是这个车顶盖上满满的都是白雪，二呢就是因为路上实在太滑了，所有车的速度呢真的是缓慢移动。 是是是，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节目今天是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您觉得哪儿不太好走的话，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儿。当然了，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您通过微信啊，把您今天拍的一些雪景的照片告诉我们。 你们不按不心，咱老听众多自觉呀。节目没开始呢，就先给我们发了一堆照片， 俩冻柿子，我们看见了。 不是，人家断句是送你俩冻柿子。 嗨，下雪之前是北京，下雪之后是美丽的北京啊！今天一大早一场大雪终于来了啊，这个降临城区。到上午9点多，京城已经是满眼的白雪皑皑。 是 在这样的一个冬日的清晨，寒冷的空气里发生着一个个让我们觉得特别暖心的小故事。比如说早上起来8点，市民老李啊就从城里边开车赶到了卢沟桥。 干嘛去了？ 他说呀，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了，印象里上一回还是2007年。老李带着相机想来拍一拍雪后的北京，本想着呢到这个潭柘寺去拍去，因为不是老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嘛。但是担心山路太滑，这不是改变主意搬节儿啊，弯到卢沟桥来了。前两天一直说要下暴雪，老李每天早上起拉开窗帘看一眼，诶，没有，拉开一次没有啊。这个今天6点多，看到漫天的飞雪，直接开车就出门了。 这大雪终于来了。 哎呀，老李先上了卢沟桥拍照片，那时候还早啊，还没太多人，桥面上一层的白雪，两边的狮子也落了雪了。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你知道吗？ 各式各样的。 头顶上的这个雪呢也是各式各样的。 是 啊，有的落在眉毛上，有的落在爪子上，还有的落在小狮子的头顶上。老李说了，看这么大的雪太特高兴，瑞雪兆丰年呐，明年的运气一定不会差。说着说一会儿我还得去那园博园拍景。卢沟桥是老北京，园博园算是新北京，都得好好看看， 反正都出来一趟是吧。 由于是周末嘛，今天很多市民带着孩子到了卢沟桥晚冰城。一位带着孩子的市民说呀，他是打算带着孩子去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看到这么大的雪啊，就先到桥上先拍张照片。不过呢，一些市民呢都是独自带着相机来的，他们拍完美丽的照片吧，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呀？ 没带自拍杆啊，尤其是带了单反的，你更没用啊， 是， 对吧？也想给自己留个影儿。以前呢，用手机自拍，你这就比较容易。这要说拿着单反的，一定得多拍几张啊。 是啊。 今天一大早，小五就拿着长枪短炮到了龙潭湖公园。哎呀，要不是他穿了一身黑色衣服啊，也许就已经融入在雪花里边 了。这是在这雪地里待了多长时间呢？ 小五以前呢在法华寺旁边的胡同里边，那不是几年前拆迁搬到东四环去了吗？他说呀，我就是等着一个 打着紫红色雨伞的姑娘啊走进我的镜头 啊、哦、这是在这等着找模特呢、嗯、 人家都是撑着油纸伞独自徘徊在雨巷啊这是找一个紫红色的伞、嗯、独自徘徊在天坛啊相比于天坛他更怀念龙南湖 嗯 哎呀龙南湖没那么严肃啊 嘿嘿 上午十点公园里边已经随处可见拍照玩耍的人了 嗯 树上的银杏树还没掉光 嗯 由于树叶还属于绿色红色所以这种景象在北京实在是太少见了 是 哎呀所以你说这个你说你这雪要掉脖子里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吧唧哎呀透心凉啊那是 当然还是特别高兴是吧、 嗯、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种大雪当中啊您都去哪儿玩了 嗯 不妨呢也可以拍一些照片发到我们的这个朋友圈发到我们这个微信当中 是 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哪儿哈像老七拍的这个是哪儿啊哎呀打不开 这弗莱格子更是他将六张照片啊拼成了一幅图啊每幅都是小图、 啊、 也能看得出来是雪景 是是是您就在我们这儿有的时候他打不开就您最好能够拿个文字哈、 啊啊、 告诉我们一下您拍的是哪儿 对再描述一下您的照片、 啊、对对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雪景当然了此时此刻您如果在路上的话哪儿有一些拥堵和湿滑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提醒一下身边更多的一些朋友哈 是 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城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虽然外边天凉可是人心是暖的呀 嗯 今天上午9点多钟啊记者就跟几位摄影爱好者一路就来到了地坛公园东门外拍雪景因为啊这场有点味道的雪呀、啊、比想象当中迟来了2天 嗯 想拍什么大家早就盘算好了拍摄过程当中啊除了心里想的那些规定动作一定要完成之外啊还有一些小意外这些小意外啊往往就来自那么一句两句暖心的话 啊 按照拍照爱好者们的设想哈说这场初雪当中啊最值得拍的有的拍那得拍植物啊 嗯 别看天儿已经冷了可是那大柳树还是绿的 对对对 银杏满树的金黄也还没褪去在白雪的衬托之下那别有一番味道啊 今天就是特别难得啊 是吧拍完树之后咱再拍拍人大家伙最先拍到的是那些打雪仗啊在雪中奔跑的小孩子拍起来特别灵动 嗯 在所有这些设想的都拍得差不多的时候有几名摄影爱好者突然发现曲折的银杏步道的另一端呢有两位老人撑着一把花伞他们两个相互搀扶慢慢的就走到了镜头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大家伙看到这个场景之后啊头脑当中想的第一句话 嗯 于是啊几个镜头就不约而同的都凑过来拍这对老夫妻 这就是大家对美的感受是一样的 哎这几位摄影师拍摄完毕之后啊几乎不约而同的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大爷大妈您慢点 儿嗯 前面有段路啊特别滑您最好绕开前面的小广场因为在前期的拍摄过程当中大家就发现啊覆盖着白雪的路面呢这个材质已经看不出来了之前那段大爷大妈走的是石子路路况还不错要是再往北走几步就会有一段覆盖着雪水的石板路 嗯 这走在石板路上头那就跟走在冰上都差不多了 哎呦 这大妈也说啊今天这一大早啊甭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主动跟我们打招呼的年轻人就特别多几乎都是在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 嗯 说别看下这么大雪啊听了这些话心里边可是暖乎乎的 那是一见着这情况肯定大妈您留神脚底啊 就是 对所以北京城的这种温暖啊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舒服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温暖的事儿今天上午7点多啊市民王先生准备呢也是出门拍雪景去 啊 他从北四环外的这个小营西路啊这住这儿嘛出发、嗯、目的地呢是地坛公园 也不算太远 哎刚一出门呢王先生人家手机上边有软件、 嗯、 就叫了一辆出租车 嗯 车来了以后啊王先生发现一件事儿有两位老人呢在路边招手打车呢 哦 啊于是呢感人的小事儿就让在这个让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平日里啊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王先生他们家门口这个地方其实说实话打车有点费劲啊更甭说赶上这大下雪天了 嗯 啊所以在出门之前呢王先生一般都用高科技的软件叫出租车等车来了以后这才着急忙慌的往楼下走这个路边啊王先生所叫的出租旁边站着两个互相搀扶的老夫妻看样子老人都在70岁上下 了、哦、 两个老人呢正弯着身子往出租车里边看呢先生跟司机说什么肯定是师傅您走不走啊 嗯 然后就抬起来头来表情上有点 沮丧， 应该是师傅跟人说、这车走不了，这是人叫的车、 是王先生离着挺老远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肯定是老人他不会使叫车软件、是吧，你手机里边肯定不会使这个，雪天打车又太难了，于是呢这个王先生赶紧跑了过来，然后告诉司机，车虽然说是我叫的 啊， 但是希望司机师傅能够改送这位两位老人走、 就把车让给这人家老两口了、 司机答应的特别痛快啊，二老谢过王先生以后就上了车了，正当王先生准备再叫车的时候，哎，眼前这趟车他没开走、司机摇下副驾驶的窗户叫了王先生一下啊，一声说，其实啊您来之前我就琢磨这事儿了啊，我看这样您看成不成 啊， 您跟这二老啊要是顺路 嗯 啊，干脆我一口气儿都送过去得了啊，免得你再叫车也费劲 啊， 他们二老呢我就不收钱了啊，万一要是需要绕一点呢我就先停表， 哎呦呵， 你看看，于是二老这在大雪天里边算是搭上了一个正规出租车的顺风车， 这好心人士碰着一个又一个呀， 哎呀，所以你说这个真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 就是 相信今天有很多温暖的事儿也在发生着，这才是北京，不光有美景还有很多温暖我们的美事儿， 没错， 是吧，所以今天不知道您都上哪儿拍照去了，有什么好照片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看老七发来的说，第一张是我们家的香塘村啊，第二张是家里边的院子没人出来，唯一的脚印呢是家里边的猫溜的，还走出了个图形。 这个 only zsy 说啊，这节气来到小雪啊，北京迎的是大雪，可是我不在北京啊，通过微信看看大家伙的照片，通过广播来听听故事，北京的同事朋友们、哎呦，你们快多看看吧。 红花说，下大雪我怕摔跤不敢出去，在屋里边透过窗户拍，哎呀不好别见笑哈，是我们院里边拍的。 陈姐发这几张照片，穿着红羽绒服的是您吗？哎呦，这人比花娇啊，气色真好， 真会聊天啊， 真的是， 这大雪天发现各位嘴都够甜的。 哎，这还有几位朋友发的是古装照片啊， 也是陈姐发的，说我们积水潭医院三姐妹穿越了一回啊，扮上了，穿上那什么格格服哈、在颐和园拍下了古装照，人家照相师傅说我扮老佛爷最像，因为我最有范儿啊。 所以我觉得今儿这天出去拍照啊，最好穿一些鲜艳点的颜色， 哎，是吧、 是吧，红的，然后什么反正带点色儿， 是， 您要是穿一身黑，说实话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略微单调一些， 就是什么鲜亮您就往身上招什么吧， 然后天坛二月兰说，今儿肯定去天坛了、拍了几张雪景照片， 是、放大镜说啊，这第一张是我跟我们小区的群友们在一起，我们的作品是雪人合影，虽说没有想的样子美吧，可是大家伙忙碌的还是挺开心的、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就是你们把手机里边的一些今儿拍的雪景的照片发给我们，跟我们一起分享，另外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大家哈，就是路面上如果哪儿比较难走湿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提醒啊，您可以把这个路段通过短信或者是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啊，在这个大雪天还是得提醒大家伙，这路面湿滑、无论您是走路啊还是开车呀，一定要放缓速度，保持车距啊、要不然还真的容易发生危险。昨天上午10点左右啊，在朝阳区三里屯外交公寓门前有一辆红色的跑车啊，因为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也不大好、就跟一辆出租车发生了追尾、 现如今北京的跑车可多了，什么牌子都有，就是这车是什么牌子的？ 这是野马。 嗨，这个很多男孩都喜欢这款跑车哈、关键这名儿听着也够狂野的哈。 这脱缰了不听话呀，这是。但好就好在啊，这事故它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根据这个野马跑车车主回忆啊，说这个出事的时候，他沿着工体北路啊，由东往西开，车速也不快，就4-50公里每小时。前方啊是一辆出租车。 可能是因为两个车的车距啊比较近，再加上路面不是湿滑嘛，他刹车来不及啊，这没刹住就追上人家了。 嗯， 说发生碰撞之后啊，我们都没及时控制住车，这个还双双骑上了路肩，还撞到了一棵大树。 哎呦， 这个跑车车主说啊，事发之后啊，交警赶到了现场，而且开定了事故责任鉴定书。 嗯， 责任是在我，事后呢会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昨天上午11点啊，这红色的跑车呢停靠在路边，这记者也发现啊，左侧车门受剐蹭严重，倒车镜是断了，出租车呢还骑在路肩上， 嗯， 这个地面上还散落着很多零件和碎片，因为这车左侧车头啊撞倒了大树，所以产生了严重的凹陷，车内驾驶位的安全气囊是完全都弹出来了。事发之后呢，这个路段也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拥堵。交警呢也在这儿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最近呢雨水天路面湿滑，真的应该减速慢行，千万别急刹车，以免发生侧滑，发生意外。车主呢还要提前啊保持安全车距，要保持安全车速，要万分的提高注意力，这必要的时候啊，像那个雾灯啊、示宽灯啊这些灯光啊，您都给打开，不仅仅是为了看清别人，也让别人看清您啊。 是，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更是要注意观察往来车辆，您就别边走路边玩手机了。 嗨，反正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估计今天晚上的时候气温一低哈，明天早上起来早高峰，明天是工作日哈， 是， 所以这个路面上可能还会比较滑。 嗯， 我们今天晚上也听新闻说，有很多的这个一线的工人哈、啊、都在夜里边忙着，会给大家扫雪铲冰。 是的， 还是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尽量的小心，别开太快，别猛踩刹车，对吧？哎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照片，看来是啊，全是美景的照片。 看来是照片。 小罗也说了，说在家里边准备饭菜，听着你们讲那故事特别温暖、 哦、 啊，是吧？其实刚才说的更多的呢，都是一些暖特别温暖的事儿哈、啊，特别让我们觉得特充满正能量。接下来说这个就不靠谱的事儿了。这个放开二孩的政策你知道是吧？ 那当然、啊、谁不知道啊？ 正在备孕的白领赵女士提了个要求。 什么要求？ 跟医生说的、嗯、说我老公他们家里边都是单传、嗯、啊，我们家老大生了个闺女，现在放开二孩了，双方老人催我们再生一男孩。 等会儿等会儿 啊， 生男孩生女孩跟单传不单传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 关键不是老思想吗、 哦、 那意思就是老大是个闺女啊，老二我们希望是个男孩。 这怎么着，闺女就不是家里的苗啊？ 哎呀，关键是这你说起来特别的不一样啊。反正现如今啊，据说不少人前往医院私下就新生儿的性别和医生进行咨询， 嗯， 而各种生男孩的偏方神药据说在市面上也特别活跃。 哎呦 啊，有什么这中药啊、嗯、什么秘药 啊， 海外代购 啊， 据说价格都齁贵齁贵的。 这中药还能海外代购呢、 啊、这两天吴先生的朋友圈有一位电商从业者晒出了一条标语，同时告诉朋友、 嗯， 目前在某电商平台上、 嗯、 一款名为备孕天然胶的产品可以帮助孕妇大大增加生男孩的几率。 哦， 后边还有什么亲身使用真是难保， 嗯， 什么怀了的难保给店主发红包、哦、什么二孩妈妈压力大一定是难保等等，这样的留言林林总总大概几十条。诱人的同时呢，也是令很多人感受到了，哎呀，这个肯定是生个男孩啊， 这越看这些评论越着急啊， 越像真的。 嗯， 对此呢，记者也是采访了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哈阮祥燕。人家说了，从受孕的原理上来看，生育男孩的关键，从理论上来说， 嗯， 是 Y 染色体， 嗯 啊，这个 这是关键的 因素，对吧？就是 XY 染色体是男孩、 嗯、 啊，俩 Y 估计俩还是俩 X 就是女孩了，反正记不住了哈、 啊， 跟那个酸碱度没什么绝对关系。人家阮主任说了，说我们从来不主张主动改变什么酸碱环境，本来呢它就应该是一个酸性环境，如果使用人为的手段改变，使用不当的话会产生各种妇科疾病。 哦 啊，如果你要是产生这样的病，这得不偿失，我们还是推荐您自然受孕， 是 吧？除此之外，据说呢还有很多秘籍、嗯，据一位常年出差往返香港和北京的白领张先生跟记者说， 啊， 他就常年给老婆和其他几位啊这个朋友代购一种名为天喜丸的药品。 那是什么呀？ 号称能增加什么怀孕几率，同时还可以增加生男孩的几率。据了解，这大丸药哈、啊、叫天喜丸的主要成分、 嗯、 有什么乌鸡 啊、 枸杞、 嗯、 龙眼肉、人参、黄精、山药、大枣，大概是一大片。对此呢，记者也是请教了同仁医院的传统医学科的医生啊陈禄全。据他说呀， 从这个产品成分上看，这款药品的主要功效是为了补血强身啊。但是所谓治疗不孕不育，还能生男孩生女孩这样神奇的疗效，就根本没什么道理可言。 臆想出来的吧？ 哎呀，至于生男孩这种传说，更类似于咱们传统的迷信理念“酸儿辣女”的说法。 嗨， 你喜欢吃酸的还是喜欢吃辣的？ 闹半天，原来又是大家的一心理安慰啊！ 哎、关键这个安慰。哎，我怎么觉得现在生女孩挺好的嘛，非得要生个男孩？一个男孩是建设银行，两个男孩是什么？ 生女孩那是招商银行，反正都是这么说啊。不管怎么说，您可要想好了，扎堆都生男孩的话，以后孩子长大了娶媳妇儿这是一麻烦事儿。 那是汇丰银行是吧？ 对，汇丰了那就。 不管怎么说哈、啊，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有选择了，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还是顺其自然最好。千万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有什么样的特别想法偏执，闹出一些家庭矛盾，甚至啊给您的身体带来一些危害。这就不知道了， 这思想观念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倒行逆施啊！ 嗨、哎，倒行 不能回旋，对吧？ 不能倒退啊！ 对对对，是这意思。 现如今有人执着想生男孩，也有更多的人执着想生女孩啊，都有。反正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大家顺其自然的好吧。 哎呀，有啥都行， 啊、 这都是自己家亲生的宝贝儿嘛、啊。 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没错， 对吧？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您的照片哈。今天雪景的照片能不能发给我们？另外，此时此刻您要是在路上的话哈、啊，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哪些路况不太好走，跟大家一起来提个醒。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呀，看到很多人发短信啊，那时花开说，在这寒冷的天气里听到感人的故事，心里边暖暖的。我们的社会太需要这样的正能量了。 没错。 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了水陆两栖鱼发了一个雪人的照片，好像是在人车的车窗户上拿手。站着画俩雪人， 对，画人车窗玻璃上俩雪人， 哎呀， 反正也挺可爱的哈、 啊。 我估计人家也到时候也得洗车，反正是我要是车主，我看见有人在我车上画这么一可爱的图案，我心情应该会挺好的， 是吧？又见青天说明天早上起来不开车了，改坐公交车安全。哎，这真是，我觉得明天早上起来咱能不开车还是不开车了，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路面湿滑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意外哈。 对，确实是哈，还是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千万千万加小心啊、 嗯。 接下来给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 嗯， 大学生小吴跟已婚少妇啊，那个发展了婚外性关系。借款三十， 等会儿、啊，这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啊？ 就是跟已婚妇女、已婚有夫之妇谈恋爱啊，然后还借了30万美元被拒之后啊，他居然以曝光量 啊，就是没给他是吧？ 他跟人少妇借了30万美元，人家没答应，不给不借，然后他就要挟人家，你要是不借我，我就把咱俩这关系公之于众，然后我还要把那个你发给我那些那个私密照片、不雅照片，我给你曝光，你给不给吧？反正今天记者也从海淀检察院获得消息啊，这个大学生小吴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已经被批准逮捕。 这还大学生呢， 今年年初啊，这个马上要大学毕业的小吴啊，到了一家公司去实习，认识了这个女主人公已婚少妇小王，之后啊，两个人就发展了这样的婚外恋关系。9月的一天啊，小吴就联系了这个王某，说那个谎称啊，他骗人编瞎话，他说他父亲在美国经商，被当地警方给抓捕了，需要交这个保释金啊，以这个理由向王女士要借30万美元。王女士说啊，我能借你，但是我只有12000，我没有30万美元。这小吴就威胁这个小王说，你要是不给我拿出30万，我就把咱俩这个暧昧的聊天记录，然后把咱俩的关系我告诉你丈夫。这王女士一听一害怕呀，就赶紧将12000块钱和3件首饰给了小吴。令王女士没有想到的之后啊，这个小吴是继续跟她借钱，而且啊还说要把两个人的什么视频呐、照片啊、聊天记录啊，通过软件设置为自动上传，会发布到网络，要发给她丈夫。这王女士实在是忍无可忍啊，终于决定要向公安机关报警。海淀分局立案侦查之后，将小吴抓获。经过审讯啊，这小吴是这么解释的啊，他说呀， 他是因为感觉呀、跟王女士关系越来越远了，他觉得抓不住人家了，想通过索要钱财的方式来证明两个人的感情还存在着，所以才做出了这个之前我们前文当中说到的这样的事儿。 嗯，就是两个人的感情啊，现如今看可以超越时间啊，就是年纪，超越空间啊，异地恋也有嘛，但是呢，千万千万不能超越法律，对吧？你有些事情是违法的，是千万不能做的。 没错。 有些事情对于自己的前途啊，自己的未来，包括自己的现状，还是应该有一个客观理性和妥帖的处理方式之后，这才能够继续您的一些追求。 没错，而且啊，人啊不能仅仅只被法律约束着，道德那根底线也是不能放松的，对吧？ 哎呀，法律是最低的底线了。你要是比法律的底线还低的话，那 真是没底线。 嗨，接下来我们来说还是一法律的事儿。你说这事儿吧，他也别扭啊。有一天呢，这是这样哈，有一个年轻的销售工程师，姓王，咱们姑且叫他小王。 嗯， 和相恋6年半的女朋友分手了。 哎呦，这谈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说分手就分手啦？ 要说这6年半是不短啊，人家而且女朋友还另结新婚。小王最后一次说，最后一次送女朋友回家吧，在小区里边就遇见这个新婚啊，就是不是女朋友的新婚，就算他是情敌是吧？ 啊、是 啊，小刘，双方发生了冲突。 这情敌相见，分外眼红啊！ 你有经验啊？ 那就差不多吧。 小王呢被激怒之后啊，结果就做了一件非常冲动、鲁莽而犯法的事儿。数刀就把自己的情敌给捅死了， 哎呦 哎呀，并且把前女友给捅伤了。前天上午呢，一中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据说呢，小王啊，为了挽留自己的女朋友，曾经写信、发微信，以自杀自残。你说这孩子心里边肯定也不太正常了，反正自杀自残为相要挟，说我只是为了告诉他我很爱他，为了他我连事业都可以不要了。这小王回忆说，案发当晚呢，他算是最后一次送女孩回家，但是呢却在回龙观龙泽苑东区遇到了被女孩叫来的现任男朋友小刘。 这还不是偶然碰上，这是人姑娘特意叫过来的。 单独就和女孩说过话呗，说过话呗，这个与小刘就发生了争吵。女孩准备离开的时候就问起这小王啊，你曾经在哪儿想自杀呀？我小王一听这话就非常激动， 你说这姑娘也是、好模好样问这事儿干嘛呀？ 你是不是真想让我死啊？于是就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刀，想证明给他看， 还随身带刀 啊。这时候呢，这个情敌小刘也是朝他头上打了一下。 干嘛呢？干嘛呢？这两个人没完没了聊天。 反正这小王被彻底激怒了，持刀就向刘某捅去了。当时据说这女孩还上来对小刘小王又打又挠啊，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把这女孩给伤了。小王的辩护律师说了，说这个其实他事先没有经过预谋，属于激情杀人。对此呢，公诉人说事先你都准备好刀了，持刀反复刺扎他人的要害部位，这属于典型的故意杀人呢。 嗯， 在最后陈述阶段，小王也是痛哭流涕，说由于我太执着于感情，造成了这样严重的后果，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我很后悔，也给被害人家属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按说人家对面的孩子真是不大啊。说完，这小王就转身跪倒在被害人小刘的父母面前。当然了，这起案件呢，法庭没有当庭宣判，所以我就说呀，有的时候这孩子太过于年轻，有些事情呢是不能做的，比如说这种事儿，随身带刀就不能做。其次呢，有些时候吧，不该送就别送。 而且这么偏执啊，不仅在感情上您会受到这样的挫折，我相信啊，如果这事要是不改，以后工作生活当中还会遭遇没完没了的挫折的。这可不是重感情，您可千万别拿这事儿觉得自己重情重义，还当好事往外说呢，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更科学更理性的恋爱观，实在不行呢，可以寻求一些心理专家的帮助， 是 啊，这可能更为靠谱一些。 说多大点事儿啊，是吧？至于这又不要事业又不要身体，还以自残相威胁吗？真的，小伙子，越这样，姑娘越瞧不上你。 多大点事儿？ 多大点事儿啊？ 挺大点事儿的吧？ 哎，人大，我觉得还是大不过人命的吧。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和照片吧。今天有很多朋友发来了特别漂亮的照片。 嗯， 关键是有些人的名字实在不会念。你告诉我这一串字母不是这一片这一串脸谱人这怎么念？你过来看一眼。 哪一串字母？就有一位朋友啊，头像是蓝天白云，但后边发了好多漂亮的姑娘啊，包括小人啊那些。 表情图标哈， 难为死我了，这 这新朋友新朋友、他说这个下雪天去西土城公园 啊这个白中点红，红中有白、白中有我。 行，我记住您了。好了，那什么，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又是我们为您带来的丰台达人秀啊。丰台达人秀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新闻广播的 新闻2015。 还是那句话，明儿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了解的是宛平城地区工委办事处的环保达人李庆生。 大家好，我叫李庆生，是社区推选我做环保达人。 环保达人李庆生是他们社区的社区志愿者，他坚持变废为宝，把废弃的易拉罐变成绘画作品，用树枝树根做成了工艺品，用捡来的铁丝变成了实用的工具。他还经常参加社区活动，倡导人们要节约资源，爱护环境。 我们国家虽然说现在不穷吧，但是节约一点一滴，对自己对国家都是有好处的。完了又是绿色，自己又省了钱。比如说这个过年过节放这个纸箱子这个炮，我就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做成小马扎小凳，贴上一层漂亮的纸也特别美观。还有是经常参加这个社区的什么这个义务劳动啊，捡捡垃圾呀、愉悦自己的心情，完了环境也干净了。把这个废弃的什么可乐瓶子呀、易拉罐啊利用起来，这个稍微的改装一下，变成这个花盆啊，吃饭用的搁筷子的笼子。其实我爱人他就有时候就不理解，说你捡这破破烂烂有什么用。我说你认为是破烂似的，我说到咱们手里头稍微的一改装一改动，它就不是破烂了，它就变成有用的东西了。就跟一个小树，你不修理它永远它是弯的，一修理它就能成材，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再说这个环境是大家的，你糟践一点他糟践一点，这环境就没法要了。你收拾一下他收拾一下，环境就特别美，我们的家园就特别美。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来自于宛平城地区工委办事处的健康达人冯秀梅是一位刚刚工作没多久的年轻人。在2014年健康丰台人运动素质公开赛宛平站的比赛当中，他以运动素质4580分的成绩获得了优秀奖。在自己健康锻炼的同时，他也不忘了影响和带动周边的同事和朋友，使大家都去争当健康达人。 大家好，我是来自宛平城地区工委办事处办公室的冯秀梅。主要是我自己一直追求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整个大学跟研究生期间，只要有空，我每周至少保证3天的时间是去操场跑步啊、拉伸啊、做做运动什么的。那个我的体重一直保持在3斤以内的浮动，就90斤左右。去年毕业以后开始工作，因为我知道报纸上、电视上都说现在的工作族当中亚健康是比较普遍的。为了避免这一点呢，又因为没有学校的那种比较方便的运动的那个场地和设施，所以我就把一些健康的运动带到生活和工作当中。上班的时候呢，我就每次吃完饭，饭后30分钟之内我是不会坐下的，就会如果有活呢，我就会站着就看看什么的，如果没有活我就会来回的在办公室啊，在外边散散步。整个一年上班以来我很少坐电梯，就都是自己上下楼梯。然后我也会号召旁边那个就是周围的同事什么的，我就说一共也没多高，这走走还健康呢。每天晚上就吃完饭休息一会儿，打扫卫生洗洗衣服以后，我就会在原地跑那么个20-30分钟。再就是运动完了以后，我就会跟着那个就是视频做做简单的一些瑜伽动作。所以从那个半年以前我就开始慢慢的练平板支撑，现在我能8分钟左右。 被评为健康达人以后，大家觉得我这么一个看上去娇弱的女孩被评为健康达人，觉得挺受鼓舞的，所以以我们主任为主吧，就号召我们办公室的五个人，大家都各自定了一个健康目标。我是比较把这种健康的方式实践到生活当中了，而且我是就能见到人号召我就号召，就比如说我觉得运动真的很好，运动特别爽，爬山特别舒服。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